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十一集。一天后，西宁机场午夜时分，机场也相对冷清。孟劲松推着行李车先出接机口，一眼就瞥到了那个扛着大牌子接人的山户何生之，怀中还夸张地抱了两束大花。孟劲松快步过去， 赶紧把花扔了，为什么事来的不知道吗？还搞这一套。 何生之起初都没认出孟劲松，听了这话才反应过来，急匆匆奔到最近的垃圾桶，把花束往桶里一扔，又一溜小跑的回来，忙不迭汇报情况。 车子备好了，从司机到随行都是山户里精挑的，你们要不要先去酒店休息一下，天亮了再出发？ 不用了，直接上路。 何生之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见又有一行三人出来，坐轮椅的孟千姿，推轮椅的新慈，以及随行的显琼花。 大姑婆没来，看来山户中分传的大姑婆身体不好的消息是真的。五姑婆也没来，五姑婆这辈子没上过高原，可见她有严重高反的传言非虚。 一行三辆车疾驰着出了机场道，何生之给孟千姿、显琼花、孟劲松三人各递了一个电子平板，犹豫着要不要给新慈递时，新慈冲他摆了摆手，示意不用。这种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儿，他从来没有好奇心。千姿现在行走不便，新慈这趟过来就是照顾他兼专职推轮椅的。孟千姿接过来，先点开了地图看，上头两个莹莹红点，一个是山鬼搜山出事的地方，一个是江炼等人失踪的地方，两地相隔了有几十公里。那红点有点刺眼，看得孟千姿心口一紧。何生之小心翼翼地介绍情况， 我们现在有两辆车，两个小队，共计十五人，已经在沈先生他们失踪的地方搜寻了。 孟千姿没吭声，这些他都已经知道了。孟劲松确定最后一通电话的经纬度之后，五个小时搜寻人员就已经赶到了现场，现场没有尸体也没有人，但发现了几处血迹，还留下了两辆车，一辆车爆胎，车窗被砸碎，另一辆车侧翻，初步怀疑是为了躲避什么，当时在做曲线行车，横向加速度过大引起的。 神棍失踪的地方，那一带真的没有什么异常？ 没有，去昆仑要经过那一带，我们都去过，那里真的没人烟，只剩几顶破帐篷了。当初四姑婆也在那儿看了好久，怀疑地下是不是有玄虚，还专门让人用探测器测过呢。 所以只在江炼和神棍他们去的时候出了问题，会是因为神棍吗？当初在凤凰眼时也是其他人都没出问题，只有他出现时，下头的小巨鳄发了疯，一头撞破了棺体。 孟千姿看了一眼周遭，觉得实在没人讨论，只得又将话咽了回去。想了想，点开了陶田的资料来看，先跳出来的那张正面免冠照把孟千姿的目光沾了有两三秒。陶田人挺漂亮的，甜美也恬静。他继续看着个人资料，没看两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 内部技能评定格斗才三分，怎么会派他随行？ 哎呀，他只是接待嘛，只负责把人从西宁送到昆仑，要那么能耐干什么？四姐大概是觉得好钢用在刀刃上，有能耐的都派去搜山了，接人就随便派了一个，毕竟谁能想到路上会出事呢？ 倒也合理。孟千姿没再纠结这个，他关掉资料页，顿了顿才说， 我只是觉得如果随行的是个得力点的，江炼多少也有个帮手。 两辆车失踪了六个人，六个人里只有江炼和维彪战斗力强点， 但韦彪这个人，孟千姿知道必然一心只照顾邝美莹，于大局上能出的力不多，受累出力还得是江恋。孟千姿沉默，直到何生之提醒他： 孟小姐，后面还有，是搜山那头的图片。 搜山这头的照片就有点血腥了，尽管有心理准备，点开的瞬间，孟千姿还是瞳孔收紧。边上的冼琼花只觉得一股怒意直冲上脑，气得持握平板的手都有点发抖。 事前就没发现异常吗？ 七姑婆，那是在山上，山里头是山鬼的天下，大家进了山都很放松，尤其是雪线之上常年没人的，登山队都很少去，最多是遇到雪豹，但雪豹不伤山鬼啊。 那现在有什么说法没有？或者你们有什么猜测吗？没事，有话就说。 大家都在说，一刀就能把人斩断，能把人的脖子掐折，这力气太大了，不像人，有点像雪人。 雪人？ 雪人又叫雪怪、大脚怪，在高寒山区地带传说较多。据说身高接近3米，毛发灰黄，通体恶臭。关于雪人，科学界流传着两种说法，一种认为雪人其实就是棕熊，另一种则认为雪人是巨猿，是人类的近亲，有认知也能进行简单的思考，只不过没有语言能力罢了。孟千姿看向孟劲松： 咱们西北西南一带靠近雪岭的龟山柱，巡山探山有见过雪人的记载吗？ 有倒是有，但是一般都是很远看见的，突然听见动静或者瞧见身影的，没有正面遭遇过，看不清也不确定，只要是形体像人的都归入到雪人里，大概有两三则记载吧，我觉得没什么参考价值。 孟千姿重新调出那张地图，点向搜山出事儿的地方： 这座山头及其附近可能有问题，哪怕那儿真有雪人居住，被惊着了，要么是被山户吓跑，要么把山户赶跑，掐死砍死更像谋杀，我们的人可能真的在那儿发现什么东西了，要跟四妈说一声，把人手往那儿调，以防万一。 没有更新的进展，再着急也是于事无补。孟千姿放下车座椅背，合衣沉沉睡去。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江恋陪他说话，像那次在水下洞穴里一样，一直笑着，偶尔俯身吻他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两人说起要去放风筝，江恋还说那是他的强项，于是便开始放风筝。孟千姿笑着转动线轴，看风筝越飘越高，只是突然间觉得周遭寂寞，环视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，江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他大惊失色，左顾右盼，这才发现江恋在那个被他放高的风筝上一直挣扎地向他招手，似乎是让孟千姿赶紧把他放下来。孟千姿慌里慌张往回收线，哪知越慌越乱，一阵风吹来，那线从中崩断，江恋被大风掀卷，瞬间就不见了。醒来时天已大亮，晃动着的金色日光透过车窗玻璃，温暖着孟千姿一侧的脸庞，玻璃上映出眼角挂着的一行泪，孟千姿动作极轻的伸手悄悄抹掉。车子里很安静，除了司机，大多数人都在打盹。他听到冼琼花在讲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好像在说自己。 自己还好，我看他说话做事挺正常的，没因为江恋的事受影响。是，毕竟刚在一起，可能感情还不深，是我们想多了。 孟千姿闭上眼睛。 江恋出事前最后的电话是打给我的，他想说什么呢？不知道，不过没关系，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问问他就好了，会再见到的。 孟千姿揪紧心口处的衣服， 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他又对着自己强调了一次， 一定会再见到的。 时近中午，靠近三江源附近，极目四顾，山山相连，山头都有雪盖，在刺目的阳光下连成一片。这还不是昆仑山，三江源所见的山峰主要为巴颜喀拉山、唐古拉山及东昆仑的支脉。车队停车用餐，吃的依然是锡盒装的加热饭。孟千姿拿起饭吃的时候，注意到冼琼花在边上看着他。孟千姿舀起一大匙饭送进嘴里，狠嚼了咽下。 长辈们的想法也很奇怪，我担心江恋，就该茶不思以泪洗面吗？我偏不，我要吃得好睡得好，拼命补充营养，身体好起来了才可以去做一切事，没有人会比我更在意江恋的下落。如果我倒，就是把搜寻江恋这事交到一群不在意他的人手里，我偏不。 才刚吃了两三口，何生之忽然攥着电话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一脸惊喜地说， 孟小姐，前方就是三江源那搜救的人说找到了一个生还者。 哪一个？ 孟千姿一口米饭噎在喉里，大声呛咳起来，边上的新慈忙着给他递水，孟千姿大口地咽下。他一万个希望那个人是江恋，可惜事与愿违。 说其中一辆车的司机受了轻伤，被吓着了，也冻着了，现在话还说不利索，不过对一瞧了，说大问题没有，一会儿就可以问话了。 孟千姿把餐盒一搁，接过新慈递来的纸巾擦了擦嘴， 都别吃了，马上出发，到了再吃。 孟千姿第一时间见到了那个司机，说实话他心里挺失望的，怎么偏偏是个司机，就算不是江恋，是神棍，是陶田，是邝美莹，或者围标都好啊，偏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。他知道这想法不对，太过自私，但没办法，人之常情。尽管原地有几顶水鬼的破帐篷，但毕竟死过人，山户有些忌讳，另择了地方扎营。这司机叫孙耀，40来岁年纪，个子不高，但挺敦实，看脸就知道为人精明，处事也圆滑。这人并非山户，只是长跑这条线的老手。孟千姿见到他时，他已经舒缓过来，裹着一条羊毛毯，喝着咖啡镇定心神。山户已经许诺了他一笔优厚的封口费，这让他觉得这一趟虽然凶险，到底还是值得的。他向孟千姿讲述了当晚的情形。 就是刚看完那个帐篷景点不久，陶小姐来看的，重新上楼没多久，车子突然压倒人，还爆胎了。那辆车的司机大黄，他傻呀，我们长跑这条线都知道，晚上遇到状况要防人下套，应该待在车里不出来，结果他下车看，一剑过来把他的头都给穿过去了。 一剑？ 孟千姿看向孟劲松， 现场没找到剑，也没有尸体。 我还没讲完，讲完了你就知道了。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得冲到那辆车，开车跑。那个练小哥他身手好，假装逃跑，帮我们声东击西。后来我们都上车了，就等他了。谁知道那个剑太快，刷一下他也完了，死了。 帐篷里忽然安静，孟千姿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他。 死了？ 啊，其实当时没死的，但看样子后来必然是死了，所以一口咬定死了就对了，这样我的行为就好解释了。我看到的，一剑把人给贯穿了，我心说不能全陪葬啊，我就开车跑，结果其他人和我停车，尤其是那个韦先生，他说他要下去。孟小姐，如果你们之后找到他们 要帮我解释一下的。我当时是真的想着把陷入的人给救出去。 孟千姿坐在轮椅上，只觉得身子时冷时热，声音也飘飘然。 你继续往下说。 往下，然后就开车，我本来就心慌，车里人孩子又吼又叫的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车前方突然出现一个怪物。孟小姐，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的，像个螳螂，头特别大，脖子细，那个胳膊有一半人两倍长，腿也是，他就蹲在那儿，我吓疯了，猛打方向盘，那路也不好，就翻车了。我这胳膊就是翻车受的伤，但还好，应该都伤得不重，大家伙都吓着了。那个韦先生踹开了车门，我听见沈先生说分头跑，大家分头跑，这样没准还能跑掉个一个半个。当时我就多了个心眼儿，如果黑暗中这些人慌慌张张四散逃窜，对方一定会忙着去追，谁会猜到还有人待在车里呢？我就躲在车里，还偷偷拽了件衣服把自己的身体给遮住。 当时他关掉了车里的灯，应和着吼了一声快跑，看着大家都朝不同的方向跑了，他伏在车里不动了。事实证明他这举措是对的，车里的人都跑了，散向各个方向，只留一辆翻倒的空车，谁也没有注意到车里其实还藏了一个人。孟千姿没说话，他脑子里有点乱，仅剩的那点气力只够他保持坐姿。冼琼花看了他一眼，待他发问， 那你为什么不一直待在车里等救援呢？ 我也想的呀，我想着就这么藏到天亮，反正也没人发现我。可是两辆车不是相隔不远吗？过了会儿我就听到有人在砸那辆车。 不对呀，江令给我打过电话，打电话的时候有人砸车的，他如果死了怎么给我打的电话？ 那可能当时还没死透，还想着打一通电话。 也对，那时候江令叫我千姿，声音听起来是很虚弱。 孟千姿又不说话了。孙耀定了定神说道， 我一看原来那些人还会搜车，这谁还敢在车里待啊？我就寻了个机会偷偷跑出来，当时我看到那个砸车的人用绳子把三具尸体给系上，力气很大，一拖三像拖死狗似的。 孟金松咳嗽了一声，孙耀猜到是死狗这词儿不雅，连忙换了个说法， 就拖走了。三个人头朝下吊着都一动不动，我就知道这两个是死了，至于其他人怎么样了我就不清楚了。当时一片黑，对方上来就杀人，还有那么可怕的怪东西，我找了个石头缝躲起来的，都没敢出去，能捡回这条命也算是祖上积德了。 没什么好听的了，孟千姿拍了拍扶手，吩咐新慈 推我出去走走。 新慈应了一声，推着轮椅出帐篷。冼琼花想上来说些什么，孟千姿拿手往外推， 齐妈你别跟来，谁都别跟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